其实那会儿，甭管是秦晋还是齐楚，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土语。秦始皇统一中国，实行书同文，但他同的只是文字，统一各地的方言土语，秦始皇没这么大本事。大多数语言学家认可雅言是最早统一文字发音的专著。尽管雅言不可能统一各地的方言，但起码那会儿已经有了文字的基本发音标准。比如天、地、人怎么发音，在那会儿已经确定了。至于中原的人怎么念，南方的人怎么念，那是口音上的区别。由此可知，燕国人当时说的话也是以雅言为标准的。有人认为这是最早的北京话，这并非主观臆断，这也是为什么燕国要读燕国的原因。 有滋有味北京话节目，作者刘一达，演播郭伟，编辑关晓松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从今天起，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。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。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当我还是小孩子，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当我渐渐地长大，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地枯萎，不再萌芽。正开放，旁边又在添新芽。前面一排竹篱笆，绿色茅屋一人家，三分菜圃三分田，有种菜来有种花。大雨大雨一直下，地上有个水洼，天顶雨里紧摇曳，全部变成水中花。 一句话呀一句话，这里可是你的家，菊花轻轻摇摇头，这里不是我的家。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。有故事的人生，有故事的你，听听别人的流光岁月，讲述你的多彩回忆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本以为计划会